喂 ，hello， 有冇人入嚟？喂 ，hello W K 坤，你好。今日都叫出到声，同埋都仲有少少咳，但系就精神咗好多咯，起码个头冇咁痛咯，退咗烧咯。等等先啊，吹埋鸡先，有声 OK 哦。开啲音乐听下先。我唔知道會被人 ban 呢，呢個歌OK， 啱啱好一隻歌嘅時間，算好慢㗎喇，如果俾阿監製吹雞好快。嘩，咩希亮你話老咗十年呀？係呀，呢啲咁嘅年紀病一病會攞命㗎嘛，都係。咁所以唉，冇辦法啦，我都捱唔到㗎喇，即係之前嗰份工真係太辛苦啦，因為日夜顛倒，瞓無可瞓，食就食埋一衰嘢喎，即係唔係，即係有啲老人家都係話折墮啦，有燒臘飯你食了都幾吉吉，因為燒臘飯呢其實真係好錯㗎，我覺得成件事又鹹又多油，又你燒臘好多添加嘢㗎嘛，叉燒有顏色，同埋有好多化學嘢，即係嗰啲所謂唔知咩臘呀，要嚟醃燒我嗰啲嘢好邪惡嘅其實咁所以呢你長期日係咁食呢，啱啱先至有個收音師呢，我聽到佢話呢有三日手指痹咗，咁我就同佢講話同啲心血管都有關㗎，你日日都食呢啲咁嘅飯，佢可以開工，如果唔係邊有得揀啫，咁樣我話咪自己帶嘢都得嘅，即係如果佢全職嚟計呢應該自己帶嘢，我覺得有家庭咁樣叫屋企人整啲沙律呀，或者帶個飯盒呀咁樣。咁好奇怪地呢，我返咗咁耐工呢，嗰度兩個月啦差唔多，就冇見過人自己帶嘢食喎，全部都係食嗰啲飯盒過啊。但係係咪我啲身體特別差呢，即係衰老得好快呀，發覺自己都就個面容都已經扭曲呀，開始攰到 又把聲咧又唔襟講，即係對我開麥係好有影響嘅。我覺得翻呢啲咁嘅日日顛倒呢啲工咧，咁遲咗冇命啊！真係。嚇、啊！你買 HiFi 都問我啊 ？All in one HiFi 有冇介紹啊 ？What HiFi 評級信唔信過？梗係信唔過啦。What HiFi 評級嗰全部都係線稿嚟噶嘛？我聽啲前輩講咧，唔知你俾6000蚊佢，你又寫得好勁噶啦。逢親即係有時最權威嗰啲雜誌咧，不過而家都冇人睇啦。What HiFi 嗰啲咧，相對咧，佢都唔能夠亂嚟嘅。咁睇下你自己需要啦，因為問題就係 What HiFi 嗰個 sample 太少啦，即係佢揀得到嚟嗰啲通常都係嗰間品牌咧係覺得自己個 product 要出街先拱俾佢，咁但係唔係個個 product 都會出街，佢有啲筍嘢佢又未必拱到佢噶嘛，咁所以我真係下唔到判斷喎。以我所知，呢啲 HiFi 嘅技術而家都算係低科技噶啦，今時今日。咁最緊要自己試囉，不過而家都衰嘅，冇得自己試嘅原因就係啲鋪頭唔會賣啲平嘢，賣親都貴嘢，咁所以呢咁樣嘅情況之下焗住要信 What HiFi 嗰啲咁嘅評論啦。咁睇外國嗰啲好啲嘅，因為外國嗰啲消費者啲權利大啲嘅，即係攋嘢呀或者你亂噏呢告得入或者一齊夾錢告人嘅機會係大好多嘅，即係人哋有咁嘅傳統呢，就唔似香港隻手遮天，幾間代理玩曬咁樣。咁所以信外國嗰啲類似 What HiFi 嗰啲評論會好過嗰啲DC Viva 嗰啲囉，我覺得即係嗰類呢，香港唔知有咩 HiFi 嘅專欄呢。勁風咁快好返都唔快啦，我瞓咗廿幾個鐘呀咁樣，嘩真係慘呀，我覺得發燒呢是最慘的病了現在。那 touch wood 啦，即是發燒已經是最慘了對我來說。原因呢就是發燒的時候發的夢呢攋嘢的，真係不停地重複一些解決不到的嘢西。例如新鮮熱辣，我發緊燒的時候發什麼夢呢？我發夢 我用手機拍那些 footage 呢，我要剪返落去那個嚟緊我要剪那些嘢西，因為現在每日拍嘢都投入的嘛，即係人哋啲畫面拍嗰啲乜啊，同啲人傾嗰啲咩，都喺個夢嗰度出翻嚟啊，好痛苦啊，簡直係，即係發夢最開心就係抽離現實啫，但係發燒發嘅夢咧，就成日都 loop 翻轉頭啊，甚至乎將一啲你明明係冇需要 take care 嘅嘢，你都要擁埋落個夢度。嗱，舉個例，我琴晚發嗰啲夢咧，成日都係咧，我手機有冇拍到啦？拍啲嘢可唔可以剪返落去用啦，即係剪返我個 job 嗰度用啦。咁但我個潛意識甚至乎我醒返少少嘅時候呢，我不停咁同自己講呢，喂唔關事㗎，手機嗰啲唔使理㗎。即係根本上唔知點解喺個夢境裏面呢製造咗一個 scenario 呢，就係我所有拍嘅嘢呢都要剪埋落去囉，甚至乎開工或者唔開工都要剪埋落去。嘩，不停咁重複真係好痛苦啊。咁瞓嘅質素就自然差啦，唔使講。咁早你哋係咪仲未放工呢？應該我就係後你未放工咁咪特襲下㗎咋，因為本來諗住今晚夜啲先吹嘅，因為我兒生約我飲嘢，因為我兒生後日就走啦，咁佢返到嚟咁多日呢，我除咗第一日同佢食飯之後，我都冇機會陪佢呀。咁兼夾上次佢返嚟香港，我情緒有啲問題呢，我啲態度對佢哋好惡劣呀，我都好後悔嘅。其實即係嗰次佢，因為我自細俾佢哋嘅印象呢，即係我好 creative 㗎嘛，成日都我叫我幫佢拍嘢呀，一齊去玩呀，都好 open 好開心嘅大家都。咁但係上次我突然間發脾氣囉，唔知點解，即係覺得好厭煩呀，覺得佢哋嗰啲要求好令到阿叔好唔高興呀咁樣，但係唔知點解㗎。咁於是乎今次希望多啲時間陪佢啦，點知又未殺科。咁聽晚呢嗰早起呢就真係真真正殺科啦。咁之後呢我就將會成日坐喺呢度呢個框坐好多日，我都仲喺度剪嘢嘅，因為起碼剪多一個禮拜先完晒啲嘢。咁所以下次啲呢，我諗得閒就會狗吹下啦，或者星期一星期四以外有啲咩突發嘢都狗吹下啦咁樣囉。 哇這個中數真的很少人入來，那都22個人而已，關不關事呢？還有剛才那個 Facebook 那個 page 那個 post 那些東西呢，即是太令到大家不認同呢，不過都不緊要啦，我要講我都會講出來，我心裡面講的東西我都不會因為得罪了你們而不出聲，即是大家就是自己認為的東西講出來，我覺得就最好的了，即是你無論人家啱不啱聽，但是都不應該即是覺得人家的個意見是一定錯咯，你有沒有想過人家為什麼這麼想先？起碼要這樣才行，我覺得不過不要緊，這個就是這個就是民智或者民意咯，因為現在很多人大條道理說民意的，連政黨民主黨都說順應民意，所以呢全投曾俊華，我沒有人不對的，即我都樂見是投曾俊華的，但是你這樣投之餘呢，你要要求對方即是怎樣說，那件事我其實不是太想說的，即我覺得 even 是怎樣你多努力呢，我很夠膽說是跟我結果沒什麼關係的，絕對是，我怎樣說絕對呢，因為如果他放心給你這樣看你的民意呢，他就給了普選啦，他就可以通過了啦，什麼831啫，根本上不合邏輯的嘛，即如果他真的你覺得他是哇很開明啊，即是比300 plus 這樣突襲了進去，他又會聽民意啊，我真的批的即如果這樣就不是共產黨了，真的我又戴頭盔的講法，這個論述就是假若他真的如你們大部分人所願曾俊華做了特首的話，對他來說也都沒有壞的，在沒有真普選的底下你們又開心，那援兵之計即主要是令香港人即沒有那麼多怨氣，那他這件事 都是德政來的，那但是大家理想不是只是這樣的嘛，大家理想是真普選的嘛，當你這一步去成功了，你再希望他再放給你就難了，因為已經很多人得到認受了嘛，他現在這樣玩你法，即除非你認命啦，香港人就根本就不配有民主的，即是他點個好的明君給你，你就開心咯，亦都不是沒道理的，這樣說你看英國政府管香港就這樣管咯，即大家 不知己懷念彭定康，是不是，那即我身在其中啦，我小個的時候即經過英國政府嘅優惠，令到我哋有多個機會可以文明些少嘅，咁我都話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但係大家拋頭腦灑熱血爭取嘅係咩呢？就似乎又俾人玩起咗啦。即係我都，唉，我唔想講太多。其實呢單嘢，又是這個讀東西的時候，因為我開始口很乾，你 徒說嗨探長，好早勁風趕快好翻，樂徒要趕早未放工啊， WH 君未習慣無低餐者，不過身體會慢慢先出問題。 Wilson 今日個畫面燈光幾好勁風，畫面同聲都好好 Feely， 我以為今天 Feely， 我以為今晚 Chat Chan My Mayland， 應該係臨放工時刻個個趕收工，所以少人 Pirin 食到 Perry Kwan。 Hello 探長 DWH 坤探長先生，我個人覺得冇時間嘅人做自身體重訓練加良好飲食，會可以強化身體對抗極端環境。 得阿勁風記得呢度讀嘢嘅規矩喎，阿尾都記得，但係阿尾又唔記得個尾嗰度加標點符號，因為咧你個尾唔加標點符號咧就話收工，所以少人趴人咁樣就直接落去噶啦。咁啊記得，希望你記得再打多個標點符號啦。咁有啲朋友WH 框都記得喎，係咯，即係呢度咧，因為咁樣讀嘢咧，大家喺一句說話嘅前後都要需要加標點符號咧。呢、這個 speech 先可以好順利咁樣即係將一句同一句 split 開嘅。好，等我去攞啲水飲先。 協力人同意你的觀點 Nicola 大腦洞打開考牌喎、哦、華珍俊華當選中央不會任命這個是什麼玩法呢他提出6555 至於呢中央不會陰點那個講法呢我覺得就嚇鬼多咯即係都係有少假傳聖旨嘅我唔知點解老坑咁夠撲嘅即係明明嗰個係皇帝呢佢哋覺得啊佢都咁夠撲喺度噏一啲呢佢都唔使負責嘅嘢喎即係佢以為唔使負責嘅嘢喎因為好大鑊嘅即係佢哋嗱譬如我之前成日講呢你要中共信得過呢你又要好多好多要落訂㗎嘛有痛腳俾佢揸住㗎嘛佢先特別容易同你傾得埋嘅。原因就係呢佢就係要建立一個機制呢就係任何啊佢捧到嘅人上去佢陰點嘅人上去呢佢都要隨時禁制你就走嘅。即係曾蔭權咁樣又係啦咁好明顯就係做一個污點俾佢啦。咁董建華嗰啲佢今時今日出聲太蠢啦因為呢使乜你自己出聲啫你出咗聲係咪仲有著數攞呢喂你攞咗咁多年著數救返你公司你仲要走出嚟舐即係覺得呢啲老人真係好蠢嘅。二來佢咁樣出嚟嚇一嚇呢佢就希望呢就嚇啲選委就話呢、哎、你唔好會錯嗰邊呀、啊、你第時就拿嘢呀你會錯咗嗰邊嘅話呢對阿董建華嗰邊人嚟講呢嚇咗先好壞原因就係呢佢得逞咗當然佢繼續有著數啦如果唔係監到一坐㗎嘛嗰邊嗰啲人。咁但係如果佢唔會落去即係唔咁樣出口術呢哇萬一佢嘅對家贏咗咁咪點算啦。咁所以再佢嚟講呢即係我頭先講嗰個說話我即刻諗得通就係呢貨佢哋嚟講佢都係保命囉可能係。咁所以呢佢就不惜犧牲一切呢就去去即係出口術啦去嚇鬼嗰啲成日選位啦又利有嗰啲選位啦即係如果你威得正呢你著數好多㗎嘛的確係。即係呢啲我諗大家都冇乜爭議㗎啦呢樣。咁所以呢亦都係即係亦都係我另外一個睇法呢就我就係其實就係因為聽佢講呢句呢我今日就忍唔住寫少少寫幾十字啦好似我啲 friend 咁啦即係人日都洗版但我日都洗唔到版因為我唔想寫。咁就係話即係佢如果製造咗一個咁嘅輿論呢就更加即係因為我每一個輿論每一個回覆就係俾咗一個力中央政府呢就去玩弄民意即係每一樣嘢牽動到你的情緒等你更加投入去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呢你明明係冇得真普選嘅但大家都係總覺得自己有份影響嘅包括有錢人啦譬如出句口述保自己命啦甚至乎有啲出得好大聲嗰啲嘅我真係唔明佢為咗乜㗎喎即係為咗啖氣呀亦話為咗自己可以取替到某啲主持呀亦話想做一個好強勁意見領袖呀我唔明佢嘅動機係點嘅仗義執言我又唔信㗎老實講咁所以呢即係我其實咁耐先出聲呢我都係幫手一齊可以幫呢個局呢去美化咗好似好多討論咁咁所以呢呢、這個討論呢我都唔想講啦咁呢讀埋你嘅留言我先再講第二個話題其實冇咩特別話題嘅因為我都係因為聽晚要 live 唔係聽晚要做嘢呢 live 唔到呢咁同埋聽晚係最後一晚好金啊夜班仲要沙頭角啊沙頭角問你死未沙頭角係咩地方嚟㗎呢以前係禁區但點解人而家人都去得嘅呢我都唔明白 B 话你好啊，探长廖毅。其实问题系民意系民主嘅基本，今次逆民意而行，又真系好难令一般人明白。Mike Chan、赢窝、Wilson， 香港人总之有得揾食就得，揾食大过天。 点解读亲阿 May 嗰度咧？佢停咗唔读阿 May 嘅，啊唔系读亲，我试过几次都系咁阿 May， 唔知点解。嗱，跟住到阿 May 度。 其实佢咁打开考牌有冇犯法呢 ？Pyrenzu 唔听话就会变波胎 real 艺。如果老懵懂系讲真话，逻辑上大家又真系要支持薯片、哦。劲风探长睇得好通啦，赞成。劲风吴广明真系一日出几页怕。 喂，阿广咧，即系阿 Leo 咧 ，Leo， 我觉得我有少少唔认同你讲嘅，就系、是、呢、這个基本民意，我嗱呢、這个我认同嘅。今次逆民意而行咧，又系真系好难令一般人明白。咁嗰啲一般人咧，咁多年系冇学过嘢嘅，即系以前咧根本就系俾民主党啊，俾泛民带领咗一个位咧，就佢哋讲乜佢都信嘅，惯咗呢个模式去接收啲嘢。咁以前民主党就话待住先啦，但系俾人铲到上天班又系民意、哦。咁点解会有人哋铲民主党咧？就因为佢听另外一啲网台有某啲意见领袖觉得待住先唔好啊，我哋好高尚噶嘛。咁我咁高尚嘅唔待住先啦，一系就普选，一系就真普选咁样。即系呢个似乎咧就系、是、当时啊，即系你话时令咁样计咧，我都明白嘅。即系当时大家咩都未得到，或者咩都好似冇能力嘅时候咧，咁啊梗系高开收低收啦，即系高开咗先，好真普选。但系经过689上台之后咧，成班人咧已经好消极噶啦，唉，即系你知啦，啲靓女都系咁噶嘛。18、22嗰阵咧，好高门槛，又要有楼有车，层楼2000尺先有高潮嘅。咁但系到你39岁嘅时候咧，我谂手指甲都高潮到噶啦，咁样。咁所以我香港人咪咁快去到呢个阶段咧，系咪冇晒18、22嗰种情操咧？呢、這个你话有得话冇得嘅。咁长毛嗰啲仲觉得自己靓女啦，当然。咁我觉得问题就系出自。我剛才說的那個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生理的問題嘛，因為人要後生女搶手的原因就是人有個生產的慾望嘛，後生生仔當然好過老生仔，是不是？那這個是生理的需要，人就會很容易就會即是隨著這個生理的呼喚就去決定一些東西的。那但是爭取民主爭取普選，我覺得這樣是應該調回轉的，就是你越成熟你應該作出的決定是越成熟的嘛。但現在我見到所謂民意呢，即是我都是逆民意的，如果你這樣說，我覺得民意就是偏偏調轉，即是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香港已經沒有了 bargaining power 呢？是不是一定要被他當狗的帽呢？還有個理想去哪裡呢？當人沒有理想呢，真是做什麼都不成啦。你還你即是現在根本你是沉淪，根本你是跟中共一起玩這個遊戲，呢、這個飢餓遊戲咯，我所講就係、是，咁唉冇辦法啦，呢、這個就係民意咯。咁我又冇即係嗱，我都體諒佢哋點解咁諗嘅，多數人都即係可能就係、是直接揾呢、這個少女同埋中女嘅嗰個嘢去諗啦。但係即係呢啲口腔期同埋排泄期咁上下嘅嘢，但係竟然會調翻轉嘅，即係唔係話。好高理想，跟住咧會更加高理想嘅。啊，估唔到咧，而家係折墮到咧，要跟翻個所謂民意，跟翻嗰、那個即係中共派啲好嘢俾你，少少俾少希望你，搭個雞棚咁，大家捐曬入去，就覺得阿長毛呢啲人咧就喺度唔顧大局啦。因為我都有睇好多留言嘅，即係講唔顧大局啦。你話你為咗自己贏咧，你又可以移民啦。我哋冇得移民，咁點算啊？我哋硬啃喎。啊，點解你兩年前諗唔到呢樣嘢嘅咧？兩年前都有機會俾你嗰個政改嘅時候，都有機會俾你贊成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改係更加多嘅選委㗎。但係點解當時咁多人都唔贊成咧？又係民意咯。咁所以民意嘅嘢係嘛？我識條鐵咩？真係今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咧，我換咗支麥啊！呢支麥咧好麻煩嘅。 W H 坤因為新港同化，所以哈哈哈。美 Ram 感謝黃劍恆哈利奧毅，你講嗰位主持應該係好相信自己嘅信念，而亦明白謀體嘅力量，所以好緊張不同意見人士嘅影響力，所以一聽到不同聲音就比較慾緊。 後來現在就沒事了，打破了傳統。我剛才說的麥克風呢，因為是我有個朋友的公司是代理這個麥克風的，因為他有新款還有擺得太久，做得太多次 show 呢，就想清貨，就送了給我。那就其實這支麥克風應該好聲一點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受到真的好聲一點還差了呢， 咁啊，你俾个意见啦。咁啊，正话阿 May 而家冇事啦。黄剑行 ，hello 你好。阿广就话咩咯？佢嘅信念，我都即刻系不寻常嘅。我都觉得点解咁紧张咧？好信自己嘅信念，咁你真系冇信心嘅表现啫，系咪？即系如果你对自己嘅信念系好信嘅，有好有信心嘅，咁你根本就唔使惊嗰啲人去炒我你嗰、那个。信念，佢成日都话佢嗱，嗰啲一句说话咧，就大家又唔谂就一齐讲噶咯，就系唔投阿薯片就俾阿林郑入局，根本上即系你觉得你嘅影响力真系可以令到林郑入唔入到局系你可以影响到咩？我真系睇唔到有咩理由啦。咁你话嗰啲人啊唔投啊！曾俊華即係唔俾佢入閘咁樣，咁佢入唔到閘啦。喂，但係你相唔相信中共要俾一個人入閘同唔俾一個人入閘，佢自有分數啦。根本上我哋即係佢就俾個雞棚你喺度扮下嘢，即係俾你喺度感受下，你好似影響緊個社會咁啫嘛。即係我就完全唔相信中共同埋今日嘅香港嘅選委嗰班人會真係睇個文字去做嘢咯。就算睇個民意去做嘢，佢一樣有方法去令到其他選委會聽到知笛嘅。嗱，董建華呢個咪就係其中一個行為咯。喂，即係如果佢係信民主嘅話，佢點會講出呢啲説話啫？講出嚟都覺得荒謬啦。但係就係佢喺佢嘅角度一啲都唔荒謬，原因就係咧嗰啲選委就正正聽佢點啊嘛。你叫佢講一句説話出嚟，佢傻嘅咩？呢個咪就係代表咗其實會聽董建華嗰班人講嗰啲嘢嗰啲人係。佢係另一個算盤嚟嘅，就同我哋而家見到嗰個所謂民意嗰個現實咧，係差好遠嘅。即係我哋係諗唔到佢哋嗰啲著數係有幾大嘅。咁既然係咁，即係我唔係睇淡啊，即係我覺得大家既然係咁，點解唔爭取到盡啫？即係其實我都覺得長毛好突壓，同埋佢嘅辯解能力，同埋佢嘅解讀嘅方法咧，對一啲而家所謂主流民意嚟講咧，係真係好難頂嘅。即係你作非今時咁樣。即係如果佢唔用嗰個方法去講，會唔會大家明白啲咧？即係所以有時咧，呢個世界即係大家唔能夠同步嘅話咧，即係大家經過咁多嘢都冇學到嘢，而嗰啲人咧又係一個老油條，又或者好心急，或者真心交，佢講極都冇人明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咪就變咗民粹咯。即係大家就冇咗個討論嘅空間，即係對方講咩都係錯，咁所以冇眼睇啊！真係其實。 廖毅，我自己为例，要薯片赢就是想林郑输。黄子华的一粒鱼蛋理论 ，B 话香港继续倒退当中 ，Chat Chat 先真系唔错。廖毅，其实如果袋住先，到时系600提名入闸咁，300加其实系废嘅。而且如果有601呢 Manton Fred 话，老谭又打游击 WH 坤，想问大家仲记唔记得好多港人喺菲律宾被人砌生猪肉嘅事呢？仲有港人在海外出事用中国香港身份，完全冇保障。 咁點呢？嗱，講答咗阿 Leo 先啦。其實下次如果有機會，我會請阿 Leo 即係阿廣會上嚟一齊討論下啦。因為阿廣就比較即係我認識嘅朋友之中，佢係我諗兩個數唔出㗎啦，即係仲會繼續聽我嘅 live 嘅。咁我多謝你先啦。咁我覺得問題就係我對中共係真係好冇信心囉，即係大家嘅赤子之心咧，就覺得真係影響到，而佢又坐喺度啊，俾你搞嘅，我就唔會信嘅，因為以佢哋啲抗爭思維咧，佢哋即係佢本身係想邊個贏，或者佢冇乜所謂邊個贏嘅時候咧，咁你咪有機會喺度玩下咯。咁但係最尾佢哋上面啲板塊咁複雜咧，你而家都見到噶，佢而家玩起埋唔同板塊嘅。即係北面嚟嘅壓力㗎嘛，原因就係所有嘅利益嘅板塊都喺香港，咁佢根本上佢唔使即係親自走嚟去搞你 總之你唔好有真普選咧，對上面嚟講都 OK 噶。但係點樣擺得靚呢個陣咧？對嗰啲當權者當然一個技巧啦。咁既然係咁，即係我都唔相信佢係真係會俾你影響到嘅時候，所以我咪唔會認同你講嘅嘢。例如話你唔想邊個贏就唔係你唔想嗰個贏，就所以要揀呢、這個。其實你真係好天真，我覺得你揀咗咁又點啫？你揀咗就會影響到個賽果咩？我真係完全唔認同咯。同埋董建華講啲嘢好得人驚噶，咁可能俾一條橋有權力嗰啲人係咁都得噶喎，咁樣即係佢一個 proposal 嚟啊嘛，即係做慣生意，佢咩都諗得出噶。尤其是越有錢嘅人，越有權力嘅人，佢諗嘅係最荒謬嘅，而又可以成到事嘅。即係我諗大家應該睇多啲西片，關於美國華爾街嗰幾套西片咧，都學到好多嘢嘅。即係嗰啲位高權重嘅人咧，佢哋嗰啲決定係荒謬到你估唔到，但係佢只係為咗少少嘅理由或者少少嘅利益嘅啫。 Anton Fritz 遲咗入嚟了，魏601提名，到時根本就唔使選。B 話長毛其實已講得好清楚了，魏好啊。 601提名，到時根本就唔使選。等我試一下先。哇，菲律賓單嘢好慘，但香港政府冇幫過手，咁想表達啲咩呢？我都唔明啊。 WH 關即係話喺海外嘅香港人得唔到中國政府嘅幫手，係咪咁意思？咁你想點喎？我都唔明，即係你對，我唔明點解有啲人呢成日都幻想呢中共嘅魔爪可以全世界都俾面佢嘅。老老實實佢除咗啲人民幣俾人俾面佢嘅啫，都冇人當佢係國家嘅，從來都。美國人心目中嘅中國應該係國民黨㗎嘛，即係民間呀。原因就係你睇嗰啲西片呢，有啲中國嘅軍事上教呢，佢都係姓蔣喎，唔知點解。呢個好笑喎，嗰套 ID4 第二集呢真係喜出望外呀，呢個角色。Bo Quok 話咩呢？我都唔係好明你講乜。我俾大家一齐分析下讲嘛。 咁点样可以唔乱噏嘢，又能避免俾老共中出呢？ 点样可以唔乱噏嘢又避免边个乱噏嘢，边个俾老共中出啊？而家根本就俾人禁住中出噶啦，全港嘅市民，包括就系因为嗰啲有权有势嗰啲人咧，佢出卖咗自己灵魂，兼夹出卖咗我哋肉体啊嘛。咁所以冇办法噶。咁唔通你觉得咧？你喺度自我分化呢，即係令到大家原本一齊高舉黃色旗幟我要真普選嘅嗰班人又鬧交，越拆越散，散到剩返呢度400嗰度500，咁樣咪仲容易俾人中出。我都唔明點解大家個面喺邊度嚟嘅呢，即係個面要擺得咁前嘅呢，即係我支持呢、這個，咁點解第二個人支持第二個又唔可以容納到嘅呢？即係我唔明點解咁耐都未學識呢樣嘢喎，即係都係要聽嗰啲意見領袖喺度鬧對家鬧到好爽，咁大家一齊瘋傳或者一齊喺度，你睇即係如果識睇啲 post 呢，就真係睇留言啦。我見到呢有啲留言真係好得人驚，即係加句說話可能唔使成本嘅關係啦，同埋我又好鍾意聽過有一個節目喎，咁又一齊喺度屌啦咁樣。我覺得呢、這個傷害係好難修補得到嘅，即係就算曾俊華佢成日都話休養生息，即係減低撕裂，但係你支持曾俊華嘅都增加撕裂嘅，要我真係唔明咩邏輯喎，同埋係咪又食錯藥呢？究竟大家即係嗰啲人。咁不如講下煲太曾啦。我覺得煲太曾20個月我覺得真係太長啦，對佢嚟講，即係 最奇怪一點咧，就係點解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字面上咧就行為不當啫。咁但係大家嗰個心裏面嗰、那個嗰把尺咧，都係當佢貪污噶嘛，係咪？即係當佢收受一啲利益啊，而俾一個個紅圖嗰個牌啊。咁好似呢單入唔到嘅，但係一個即係公職人員係不當嗰單嘢咧，即係大家個心都係覺得，即係陪審團咧，起碼都覺得有貪污先有呢個罪嘅。咁但係受賄又要坐監，行賄嗰啲人逃之夭夭，停都唔使上嘅。即係我未見過一單案咧係行賄嘅可以冇行賄嘅人，但係又有受賄嘅人嘅。咁呢啲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啦，即係可能我咩都唔識嘅關係咧，我問得出呢啲問題，就希望大家點條路行下咯，即係好混亂。點解有受賄冇行賄咧？咁呢個係我嘅幾日嚟嘅問題嚟噶啦，都係。咁仲有，至於即係上次我唔知聽咁失不禁話咧，即係都係喺呢度錄嘅，喺呢度 live 嘅，但係咧就係、是、forum 嗰邊嘅節目嚟嘅。咁又係好奇怪，我覺得即係究竟。我已經偏離咗主流嘅諗法啦，抑或我離開咗網台，我可以唔需要同一啲固有嘅聽眾交代嘅關係咧？即係發覺咧，我越嚟越難捉摸啦。即係我覺得出邊所謂民意越嚟越難捉摸啦。即係輸打贏要呢幾個字咧，好似難聽，但係漸漸我都覺得即係越嚟越。大家都係輸打贏要咯，真係唔好講大家啦，即係傷感情嘅，即係有啲人會輸打贏要咯，即係對於一啲大是大非嚟講，咁所以我都係適合隱退嘅咯，我覺得即係所以我匿埋喺呢度九吹廿四，我覺得非常適合啊！即係我唔想再同一啲其他網台嘅朋友再夾咯，因為我覺得佢哋有好大壓力，係好怕啲聽眾唔中意聽嘅，但係。正如有啲人話，你做得公共廣播，你就要講出一啲起碼自己信嘅嘢啦，同埋唔可以行差踏錯啦。咁唔可以行差踏錯嘅背後咧，亦都好多種講法嘅。你可以樣樣講到一半啦，樣樣都唔俾意見啦，人人都唔好得罪啦，都得嘅。咁但我 day one 就唔係呢種人啊嘛，即係其實我啱啱做網台。點解會有人受歡迎？即係有人歡迎我做咧？原因就係我有啲提供咗一啲唔同嘅意見啦，或者反方嘅意見啦，就卻俾人講成咧就為反而反啦。你講 A 一定要講 B 啦。但係如果真係識得我嘅朋友咧，同埋真係熟嘅朋友咧，其實你應該知道我唔係為反而反嘅，即係有好多即係我有論述噶嘛。我背後我唔係因為你多數人都咁講。如果我調翻轉講，多數人都係咁講嘅，我選擇唔講咯。因為既然大家都係咁講，我做咩再要重複一啲陳腔濫調啫？我就係正正就係見到唔對路，我自己認為唔對路嘅，我先至會講出嚟，而令到嗰啲人咧有個印象就係我為反而反。兼夾你喺同一個節目咧，有啲人就習慣上下把嘅時候咧，佢就好憎嗰啲人做下把嘅咧，就會出聲講一啲反轉嘅意見嘅。咁我就從來我都唔想做下巴，亦都唔想有上巴，我亦都唔會要人哋做我下巴。咁於是乎咧，喺呢個潮流裏面咧，我成為一個俾人感覺上為反而反嘅一個人。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潮流，唔係呢個係一個常識嚟咯。可能又或者可能係大家慣咗嗰個方法去聽節目或者去做節目嘅時候，咁我既然改變唔到自己咯，咁我覺得我唯有得閒就請啲 friend 上嚟。傾下偈啊，即係將自己嗰個版圖更加縮窄咗。即係雖然呢個係對好多人嚟講，即係可憐我啊！哇，你啊點解做做下又唔做啊？做得咁好，點解你又成日喺度自怨自艾？但係你自己偏偏選擇一條路咧，越少人聽啊咁樣。咁呢個咪就係我嘅矛盾咯。即係人都有佢自己嘅矛盾同埋取捨嘅。咁我覺得呢啲譬如做節目呢啲，對我嚟講唔係終身職業嚟嘅。原因就係佢賺唔到錢噶嘛，真係即係講錢就失感情係咪先？即係除非揾張感情，佢就真係唔收我錢嘅啫。即係譬如揾另外一個明星或者一啲知名人士上嚟，佢好會衡量你個台多唔多人聽噶嘛。同埋你個台 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網台，即所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衡量的，怎會有人喜歡上來聽現在都38人的網台，不會的嘛，即這個很正常的。既然是這樣的，那我就自己行我自己的 style， 即人少少我又很開心，即人多更加好，但是即不知道為什麼我做不到呢，連挑機那些人都走來聽的，但我覺得我挑我機的人真的很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不明白，即又不妥你的人就多，挑你的人就少，這個現象真的值得大家探討一下。監製本來說呢七點鐘左右就約我去見我的兒生的，約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一起喝了東西了，但不知道這麼久都未出現，那當然有這麼久吹得這麼久了。 派彭長毛所做的未必得民心，但我覺得時間會證明他很多事判斷得比坊間準。他同司徒說一個特派一個社會派都是少有在體制外但對共黨鬥爭策略透露有洞察力的政客廖毅。我剛才打得不好，如果袋了的就是600加提名，民主300加到時是廢的，所以根本袋不到咯。如果照夠150加提名，然後又可以全民投票，一早就無人佔領了。Pirin 尚未判診咋，有部分要重審。 Teddy Wong 一個72歲的人實坐14個月，不知捱不捱到派聽你個洞察力，是很多後期出家的泛民同本土派冇的，他們只識被民意拖住走。廖毅今次是入渠務申報收了利益，收賄不入喎，法官理據是因為他是特首，更要自我約束，所以判得松哥肥龍和 W.H. 坤探長先生。我意思是港共政府好，中共帝國都好，都同人民冇約法三章，不是服務人民，是使用人民生命。 Nicola 岩岩689衝出來講 UGL 單嘢唔關事，如果煲胎要坐20個月，689應該坐20年。 Keith Chin 你太小氣了，毅意見不同是無乜所謂的，如果下下要為聽眾而去改變自己，連 CCTVB 主持都不如啦。 Gary Kwan 在這裡吹嚇水更好啦。 哦，這 Gary Kwan 在這裡，多謝你捧場。哦，冇啊，嗱，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好小氣啦。咁啊，的確，我就真係唔識假裝好大方嘅，呢樣係真嘅。咁啊，好辛苦啊。哦，未判實嘅，未判曬嘅都好，係，啊，即係啊，多謝啊，邊位啊？啊 ，Leo 又提我啦，佢話因為入咗條冇申報收利益嘅罪，即係收利益就唔申報，所以咧就要重判咁樣。受賄嗰單嘢就唔入嘅，咁但我覺得，我都覺得係刻意判得重咗，我覺得係，即當然，如果即係個法院 all the way 都係咁公道嘅話咧，即係特首犯罪咧就罪加等嘅話咧，咁正如頭先有個朋友話，689肯定要判20年啦，我諗20年就唔使嘅，起碼判10年啦，不過我唔係法官啦，都係鳩講嘅啫。關先生就話探長，我意思係港共政權好，中共帝國好，都同人民冇約法三章。佢梗係啦，佢都唔係佢唔係向人民服務㗎嘛，佢哋佢係向自己利益嗰度考慮嘅，所有嘢都即係如果大家諗多咗，覺得佢即係真係俾你嗰啲選委競爭呢，我覺得真係我到而家都唔認同啦。意見唔同可以討論啱嘅，有時但係我見到網台裡面嘅唔同嘅主持呢，我眼見啊，親歷其境啊，就係，是，連網台主持之間大家嘅政見唔同都想整走對方嘅，即係覺得好戇居，即係我覺得戇居就無極限啦，真係。喂，一個台裏面有啲唔同嘅 fans， 即係其實係對個台又更加好喎，即係 even 啲 fans 鬧交呢，咁兩班人鬧交又火花，可能有第三樣嘢生出嚟呢，又或者主持同主持之間 有啲唔同，即係 spectrum 更加闊咋嘛。但我唔明點解呢有啲人就小氣到呢，嗱呢啲就真係小氣啦，就想得走咗嗰啲小數。咁呢唉邊個同埋費事講啦，即係我有人想拉埋我落水添，就叫我出手，但我冇呢個義務囉， sorry。阿 Gary 係啦，咁樣吹下水仲好啦。阿 May 就開始咯，哇！跟住一路一 break 就好多人留言啦，係咪我講嘢快恰恰著咗咧？ 可以講自己心入面嘅説話比較重要。W H 君，我相信現在網台係大多數政黨工具。小文金你好，探長 Anton Fritz 真係太公道。金小文 Keith Chin 得百零個人，冇乜檢討 real 藝。之前你又唔跟風兼自己意見，所以真係搵日上來狗吹下，俾不同意見嘅人鏟下。Keith Chin the good man， 哈，探長小氣。Nicola Gary Quinn 好鍾意聽無奇不有。Anton Fred， 我覺得煲梯係臨卸任前大陸夾埋某幾個有錢佬東方閃鳩煲梯。 呢個交易到都幾清楚。喂，係啊，講起如果係金小文嘅話呢，即係我冇直接你嘅 contact 嘅，即係如果你係金小文嘅話，即係我希望呢你喺出你嘅書之前呢，你問多啲朋友究竟嗰間出版社呢個記錄係點嘅，因為我覺得你又唔係唔使撈㗎嘛，咁出咗書又收唔到錢，好閉翳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我戥你危險呀，有啲嘢咁，所以你自己希望問多幾個朋友嘅意見先去邊度發行咁樣，我諗會穩陣啲嘅。嗱，呢啲好大路嗰啲説話，完全冇人身攻擊。OK， 即係如果你真係金小文啊，多謝你入嚟捧我場啦。仲有啊，有阿 Gary 有 fans 嘅呢度，唔係講笑啊。得百零個人冇乜檢討啊，我就唔好明你講乜，係咪我 miss 咗自己講乜咧？係啦，廣應該搵日上嚟啦。喂，其實呢我長期都喺呢度嘅，尤其是嚟緊嘅日子呢，咁你邊日得呢你自己報名啦，我唔想約幾次你又返緊工你都唔嚟到嘅話呢，就好掃興嘅。咁希望你呀，或者遲啲呢我會搞 housewarming 嘅，因為我 office 搞掂咗辦得工都未請返啲遊走團嘅朋友上嚟，或者喺度網聚都 OK 㗎喎。是啦，你覺得煲胎是被人煽鳩，我都覺得是啊。即是最我覺得最大，我完全是個人的諗法啫。即是覺得煲胎被人煽呢，原因都是他在23條那裡有些軟皮蛇的表現。有些人就很心急的嘛，因為那陣未必是中共很心急，是中共側邊的人很心急囉。 Keith Chin 發生 Piranzu 好似文革咁，小文咁唔係一啲王好鍾意 Siri 將689讀成689，包括何志光係乜事。 WH 君，曾蔭權會唔會爆大鑊自保呢？ Perry 君，連金元外都使到，使乜人多？ Susan Kwang He Alex Assert and You Are Live Piranzu， 你幾時想去 Gary 到無奇不有？ 可能金小文就只不過是 fans 但是都歡迎你嘅，因為你帶來很多話題嘅，都又可以逼咗我好想講好耐，但係又冇乜門度講嘅講出嚟俾人聽啦。咁Gary Quan 到呢就唔係我上去嘅，係佢請我先去到嘅，因為佢節目係啲人排住堆上嘅，以我所知係咪 Gary？ 咁仲有呢就係、是、關於頭先我講到邊度，即係講緊嗰個網台呢，即係我覺得作為網台呢 ,day one 開始呢好多時大家理想都好高嘅，就係、是、希望有言論自由啦，希望聽到唔同聲音啦，但唔知點解呢有啲權力啊或者個人喜好呢就會不停咁樣拆反嘅，即係就會即係我好耐之前已經講過呢，個個網台都有一個原因，但今次呢我遇到見到嗰個問題呢就係、是、另外一個原因喎，竟然以前嗰個原因呢就係、是、呢通常都係一啲有份幫手有汗出冇糧出嘅 operator 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俾個節目佢做。咁係咪人人都適合做節目咧？其實做節目唔係淨係你好得好多時間 research， 同埋你講嘢有節奏，好好，同埋都未必，同埋你淨係識鬧人就得咧。咁但係正正又唔係嘅，即係覺得好聽嘅節目咧，我認為啊，就要啲資料充唔充實都唔係最重要。我覺得就係你點樣 present 一樣嘢有娛樂性，同埋你個節奏好明快，就唔即係有啲時間啲停頓啊、pause 位同埋嗰啲快位啊，即係嗰個組句啊嘅能力啊，要非常好先至多人聽嘅，同埋有立場啦，同埋有 character 啦，我覺得呢幾樣加埋就好聽㗎啦。但我覺得就爭咁啲，即係我自己覺得，所以我話改善咗好耐，但係都改善唔到啊。尤其是我把聲咧好 flat， 冇乜抑揚頓挫咧，呢樣嘢我嘗試改變，但係就好痛啊喉嚨，即係無端端咁高音啲，哇好笑啊咁樣嗰啲咧，我就個喉嚨會好痛嘅。咁所以咧就整定咧都係狗吹算啦。咁仲有就係講緊以前啲網台就係同啲 operator 有關啦，同埋因為黃毓民咧好多個先例咧都係由佢創嘅。事實上，例如歡迎滲透啊，咩人都嚟得啊，即係嗰陣時嘅政黨就同埋嗰個網台係同一時間產生嘅物件嚟噶嘛。咁有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有汗出冇糧出，於是乎咧你又俾我出下名都好啊，大佬。咁當佢覺得出咗名，有啲人追隨嘅時候咧，咁佢就又當自己係一個即係當自己一個普通素人，就成為一個意見領袖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佢識得掌握呢個機會，去繼續咁樣磨練自己做一個好嘅主持咧，呢個梗係最想見到嘅事啦。但係未做得好嘅主持之前咧，就已經開始不停咁得罪人啦，又或者即係做出一啲對個網台破壞嘅嘢啊，咁呢啲係經常呢十幾年都係不停咁發生嘅，即係我見到嘅。咁但係而家又更新咗喎，原來咧主持同主持唔妥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分裂嘅方向。咁究竟人係咪唔鍾意和諧嘅咧？咁你問我就知㗎啦，基本上。咁但係即係我會選擇，我唔會破壞，即係好選擇我自己即飛咁樣去減少人哋嘅破壞囉，起碼咁總之就眼冤嘅，又係即係今日講幾樣嘢都眼冤嘅。 W.H. 坤探长先生未来会唔会同其他节目 crossover 呢？春能科感组石论王 message retracted 小文金哈哈所论王一才锣鼓好好睇，好心急想睇落去。Perry 坤等你好耐，从人网开始，网友都习惯批斗，根本系冇得改。 唉，我真系好唔想冇得改啦，点解会咁嘅呢？即係覺得文革嗰個經驗呢實在根深蒂固得滯，因為文革嗰啲人嗰種諗法呢，某程度都係由老豆老母嗰一代或者一啲親戚嗰一代呢聽到一啲咁血腥嘅現實呢。咁但係大家到一啲危難嘅時候呢，或者到一啲自己自身利益或者尊嚴嘅時候呢，就會借嗰個 reference 嚟反擊對方，或者去做一啲破壞嘅行為。即係呢個就係毛澤東呢啲咁嘅撲街冚家產咧，即係將我哋嗰啲劣根，即係其實一個複合體嚟嘅，即係任何加埋你先可以有第二次文革嘅。咁其實我哋呢種教育同埋呢種文化咧，係好適合植根呢個文革嗰個血液喺度啊。咁所以真係好可悲。 李健哲探長，係其實你把聲好好聽，好 rich。 哇！矜持啦～敬慈呢度呢好多人都鍾意睇一锤锣鼓㗎，包括你对上嗰个苏伦呢。咁你敬慈就係一锤锣鼓个，你係咪领班嚟㗎呢？究竟定係你一个主脑嚟㗎啦，明显。咁呢就咁样出呢，一句一句出呢，我相信会令到鍾意听嘅人就有个 有個渴望，即係製造咗一個渴望出嚟啦。因為佢仲想聽，即係好似煲劇咁啦。但係唔鍾意嚟講呢，其實都會嘥少時間呢去聽一集半集，原因係好短㗎嘛。咁你試咗先鍾唔鍾意，咁好自由㗎嘛。即係我唔想監你哋，嘩，我走去聽粵曲，你又聽粵曲咁樣，我明明以前唔鍾意㗎嘛。但係而家呢，我就覺得佢有嘅可取性，就係我哋同我哋個本土文化好有關係，所以呢樣呢就令到好向往嘅。因為佢哋尤其是男音啦，其他大戲嗰啲呢我仲未 feel 到嗰個可取之處嘅暫時。咁希望阿敬慈教多啲嘢俾我啦，即係遲啲我都同佢會合作嘅。咁點解阿陳志剛又唔入嚟搭爹呢？因為我好想搵你嚟做節目嘅上嚟。因為呢奈何我啲時間呢就好飄忽啦。咁所以呢就唔能夠請一財樓股嗰幾位朋友上嚟做9/24。咁但係呢下個禮拜呢我安頓咗我啲工作呢，我就會請佢哋啦，希望你唔好托手踭啦。咁 Gary Kwan 就話等我啊，我隨時都可以報名㗎喎，三月幾時都得㗎喎，因為三月我相對得閒㗎喎。我有啲肚餓添，係咪好返特別容易肚餓㗎呢？ 你肚餓好呀，好呀，同無奇不有 crossover， 好期待。Gary Kwan得罪人唔紧要，好似有网台主持表足一个星期，潜水几日就改口无歌无歌后。Mayram 同意探长把声好听，我好怕尖声，反而你把声听得舒服， 系咪噶？点解我觉得把声唔好呢？因为咧，我試過一節目呢同人一困埋呢，即係我 solo 嘅 ok 啦，我支咪鍾意推幾大幾大，同埋我呢啲咪咁 sensitive 呢，我行埋啲呢就好聲啲，咁但係同人困埋呢就完全淹沒咗嘅，咁所以我對自己把聲我好鬼憎嘅，即係好唔著數嘅。你茶餐廳叫嘢呢我都要監製出手嘅，有時原因就係嗰啲人都聽唔到我講乜，咁呢個可能係啲缺陷，但係呢喺啲有利環境裏面咪好似好啲囉。咁多謝大家支持先啦，呢樣。 勁風依家啲辦公室政治都係行，敵我矛盾都係社會行為。Anton Fred， 我純粹係聽眾，我只係關公節目內容同節奏好唔好聽。人事斗争问题唔系话唔精彩，但太密太多我都觉得味。支持青老探你搞吹下咪几好，唔使理人哋，讲下心路历程就获。W H 坤探长先生，你工作系唔系成日要出外景呢？ 啊，其实咧，劲峰咧就话办公室政治系咪净系中国特色先系咁咧？我真系唔敢讲啊。但是中國人沒去到盡囉，即係冇君子呢樣嘢嘅，去到敵我就平時呢把口就講得好勁啦，又講義氣啦，又講團隊啦，即係團隊呢啲咪喺外國學返嚟啦，學一半又唔學一半喎，即係批鬥都分團隊嘅時候，你諗下幾恐怖。尤其是嗰啲做高層嗰啲人呢，即係仲係學毛澤東咁樣呢，我覺得就最可恥嘅，最加一等。呢個係社會行為，我都認同嘅。Anton Fred 呢就話純粹係聽眾，只係關公節目內容關心係咪關公。其實呢我覺得聽眾係好幸福嘅，因為你完全唔使忍受人哋喺嗰個網台裡面嘅壓力嘅。原因就是最近有一個聽眾呢都是朋友來的，那他就專程呢就來教訓我，即是善意的教訓來的，是絕對是善意的教訓來的，就覺得即是我開咪以外的生活呢就自甘墮落。原因就是呢有錢給你賺你又嫌三嫌四，理想又很高但是賺的錢又很少，你為什麼不正經經什麼都做呢，什麼都接呢，這樣咁我都無言以對㗎，因為大家個世界實在太唔同啦。因為我做嘢都好投入嘅，即係我唔鍾意揸流灘嘅，因為可能我對某啲範疇呢可能我嘅敏感度比較高啦，即係我幾執著啦， 同埋我好想，即係我會覺得你做嘅嘢就等於你自己嘅面口啊！即係連自己嘅面口都唔顧，或者用咗人哋嗰個價值觀，或者用人哋嗰把尺嚟營造你嘅面口出嚟咧，呢啲我絕對忍受唔住嘅。咁你啲咁嘅個性啊，喺個社會度自然係窮撚噶啦，即係你都冇乜可能會發達噶啦。咁但係而我唔發達或者我窮，我自己接受到嘅，即係我亦都了解你再係咁樣做人嘅，唔方只買到樓啦。咁呢個完全接受到嘅。咁但係我連我選擇買唔到樓都 OK 嘅時候，大家仲有啲咩 challenge 咧？即係唔怕窮就可以好大噶啦嘛，把聲都大啲噶嘛，係咪？咁嗰位朋友就當然好關心。佢覺得啊，你咁醒爬冇理由賺咁少錢嘅，成日都唔夠錢㗎咁樣，仲要爭人錢㗎咁樣。你正正經經揾一萬蚊一個月，你都唔使而家咁撲街咁樣。即係佢嘅意思大概係咁。咁啊，當然好多謝佢對我嘅關心啦。咁但係我嘅世界同佢嘅世界，實在大家好難 crossover 到咯。即係大家都唔明白大家其實做人係為咗乜咯？可能咁呢個又唔使拗嘅。咁點解我要講起佢呢？原因就是有些聽眾呢就成日用你們的角度去覺得啊，我話知你們嗌交，總之你不要影響到我節目。咁呢因為你以前你同某個人夾好聽，所以你我希望你做返囉。但佢又唔考慮下我同某個人做我痛苦嗰個指數有幾高。我原因我都講過下我點解會同某啲聽眾某啲主持人做節目會好痛苦呢，咁好多人就會選擇同佢反面鬧交，又唔使見就搞掂啦。但我又覺得做人就唔係一定要用鬧交嚟收場嘅，兼夾即係我唔想做呢個節目嘅過程，我唔係一定要令到佢都好唔開心㗎嘛。咁我正如我頭先講呢，即係我都係希望我唔想破壞，我想即飛咁解啫。咁所以好多時呢我唔同某啲人合作呢，原因就係覺得好難頂咯，原因就係我要同你覺得係朋友，我先可以吹到落去嘅。但係對朋友又有啲要求喎，例如你講嘅嘢同你真人係兩個人嘅時候咧，即係好假啦，好假嘅肥仔啊，好假嘅肥妹我都好難頂嘅。咁於是乎，我連做朋友都唔想做嘅時候，即係唔想再面對呢啲我陪你鬥假，即係譬如你講啲好充滿光環嘅嘢。我明知你話唔係咁嘅時候呢，好難再繼續面對，即係尤其是我個表情呢往往出賣咗我自己諗緊啲乜，好舒蝕㗎。咁大家唔明白嘅話覺得超你小氣咁樣嗰啲，咁 even 我唔怕你話小氣，咁但係你都希望你顧下我嘅感受囉，或者顧下其他主持人嘅感受囉。因為同時亦都有第啲主持人都同我講過，嘩同你做節目真係災難㗎，因為都唔知道你幾時開邊飯，無啲咩得兩句唔適應，又好似好蠢咁樣，即係都有人講過呢啲缺點出嚟嘅。咁但係即係我盡量檢討下啦。咁最尾嘅檢討可能就係唔揾 partner 啦，揾嘉賓啦，因為嘉賓呢我就會就住多啲嘅。老實講 ，partner 咧就通常都係即係我想製造個效果，同埋想表現自己咧。咁啊，踢中你嘅要害，但你又～你又反應唔到嘅，咁的確好痛嘅，咁我都明白嘅。咁但係一隻蠍子天生就係啄人㗎嘛，佢唔係點食嘢啫。咁可能我生命就不停嘅 challenge， 咁我唔識得奉承嘅。咁如果你要人哋奉承嘅，咁你就應該搵第二啲主持去夾。咁我鍾意 challenge 嘅，我要搵啲唔怕俾人 challenge 嘅主持就做 partner 囉，唯有咁樣囉，即係覺得所有嘢順其自然就 OK 㗎喇。呢啲我突然間靜曬嘅，冇乜人覆我喎，係咪講啲嘢太沉重，同埋大家都係唔好明佢講乜呢？ B 話好多網台各具山頭，私心太重， Keith 寸將把聲提返高啲，就稱自美林隔行如隔山，点解要将自己把尺放向人哋身上 ？WH 坤，我记得想问你什么？你觉得香港果 D 演唱会颁奖礼音响效果如何呢？有冇改善空间呢 ？Anton Fred， 我同鬼佬教佬一齐公司过，可以话你知办公室政治各有各精彩。 扑街起嚟一肯让，无分国界，唔好信十九才子啲湿鸠理论。 阿Anton Fred 咧，佢好识得利用到啲广东字，打出嚟好传神嘅。因为咧，佢睇住佢有改良嘅，即系用啲字点样读得翻出嚟咧。咁 OK 嗰两个字咧，如果大家 O 点 K 点又可以讲得 OK， 如果唔系咧，佢聪明到咧，懒叻咧，好 ok 咁就算噶啦。咁同埋你讲嗰啲，所以我未话我唔敢讲咯，即系我又唔系信十九才子理论嘅，但系佢嘅理论都有啲可取之处噶嘛。阿宽就话点解睇演唱会颁奖啊？嗱，第一我见到我即刻走嘅，食紧饭我都撇嘅。如果见到呢啲咁嘅颁奖礼，咁所以我答唔到呢个问题嘅，或者背住坐嘅，因为我觉得呢啲真系湿鸠嘅，呢啲咁嘅颁奖礼，佢做得差就正常嘅。你唔系打算嗰啲人啊，即系点讲咧？即系呢一行咧，当你又俾一间呢个大台垄断咗，或者俾一间制作公司垄断咗嘅时候咧，你就点会有期望佢会做得好啫？因为做得好嗰个冇份邀功，有冇人会讲啊？今晚大会音响系咩？除非 sponsor， 咁要 sponsor 先咪噏一句，你做得好又唔争一句，咁嗰啲人要做咩又做得好啊？即系冇呢个动力去做得好佢嘅将件事，咁所以问我都系唔公平嘅。阿 Maylam 就话隔行如隔山，我真系未听过呢个 term， 几有型咁好似。將自己把尺放喺人哋嗰度，咁啊無可否認咧，有時我都係咁嘅，但我盡量會改善一下噶啦，即係喺語言上可能會改善一下啦，但係人個心都係咁嘅，其實我相信將把聲提翻高啲咪喉嚨痛咯，我都想啊。阿B 就話好多網台各自山頭，各具山頭，私心太重。以我所知咧，嗰啲老坑嘅私心咧係點樣運作咧，我都明嘅。我都喺節目度講過，但係有啲唔係老嘢，佢又點解有咁嘅私心咧，我都唔明。因為嗰啲老嘢嘅私心咧，係的確可以賺到真銀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年輕嘅主持，佢又有啲咩得著咧，我都唔明喎，真係暫時夾未解答到，未解得通。阿 Leanne 话把声好怪啊，系咩？点解啊？我突然间有好多留言啊 ！WH 坤同你做朋友真系要联系啊 ！Mayram 要上课先，夜啲重温，保重把声，快啲好翻啊！Keith Chin， 哈哈，即以前 partner 都是假劲风，我觉得依家社会矛盾同优质服务有啲关系，互相投诉造成社会不满，互相转介造成恶性循环。小文今晚会派 Renzo 专心听你讲，所以冇答嘅。Barry 坤唔系，同你做节目系好玩。小文今系想玩唔会。Sorry， Chasing Chan， 讲下自己专业嘅嘢。趣闻心事，我觉得好听。Nicol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Siren 读得好搞笑。B 话，我谂你讲紧剂量 ，Keith Chinko 真是好痛苦。 阿 May 啊，你上课啊，好啊，你学揸巴士啊。同我做朋友联系啊，即系我唔系要求人有联系咁，你咁所以有啲人好假嘅，但系 keep 住假嘅，咁我可以当性格啊嘛，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咧喺咪前讲到自己天使一般，但系哇，你识佢人又咁都计嘅，喂，唔系啩？咁你都诶唔好讲咁多啦，太费事流太多，咁你觉得好难顶嘅、哦，即系你觉得嗰啲人口里不一咧，就真系。最慘的表情呢，即係成秒佢呢，咁都俾佢發覺到㗎嘛，始終都咁啊，費事咁惹更加多嘅衝突，所以衝出囉，唔係所以直飛呀。你又唔好諗太多， 阿 Keith 好似有啲挑機 feel 啊，覺得你啱嘅，我鍾意人嘅挑機，因為挑機呢即係正正人唔同嘅意見都會聽呢，我最高潮啊咁樣啦。社會矛盾同優質服務有關啊，好啊，呢樣嘢我沉淀下先，我冇諗到呢一點㗎都。金小文話阿會係咩意思啊？阿 Gary 又同我做節目好玩喎，但你個節目唔係好玩㗎嘛，好嚴肅認真，你啲聽眾就係鍾意聽嗰啲鮮為人知嘅養分㗎嘛，即係例如你睇好多書呀、啊、或者上好多唔同網呀、啊、睇好多戲呀、啊、咁樣我上嚟即係炒喎你個節目嘅啫，咁來唔來一次都 ok 嘅，但係我諗一個月上嚟一次都嫌多，我相信，咁所以呢隨緣啦，你又得閒嘅話，有啲 topic 又啱我講嘅話，咁你可以隨時叫我，我又都唔會耍手擰頭嘅，一定。啊，自稱講下自己嘅專業嘢啊，咁我都成日都講㗎啦，趣聞都差唔多講曬啦，不過成日都會發生嘅啲趣聞，不過有啲咧就太敏感嘅，即係譬如我仲做緊。譬如我做我呢排同嗰班人做嘢都好多趣聞嘅，但有啲我唔夠膽講，原因就係、是、都幾 hurt 㗎嘛，有啲人如果鍾意佢嘅話。 So Siri 求真係好痛苦嘅，要威呀、啊、唔明你講乜喎、啊啊、Gary 接唔到啊 Susan 富山狂者几次都试听重温，原来你已用 Siri 读留言，真是本身未适应。多国似鬼扑讲广东话列 Patrick， 以我观察，网台大多数都收编晒，全部都喺度散播谣言，愚弄民众撩艺。我是一个好真的肥佬，无学历亦无政党背景，亦不是国情专家，但去到某些不同意见就会得罪人，所以同你们游走团的人谈不是难咯。当时我不是认为自己所见的东西才是对，但当日有人私下叫我自动退出群组，我真是好秒咯。小文金打错 AMC 波叔今日学你玩 Siri， 今日读下财政报告开咗个 Siri。 喂阿广，我唔明我边个叫你自动退出群组呢，我真係唔知呢件事喎、啊、但我真係留住喎呢个群组，你点解佢会叫你自己，即係叫你自己退出啦、啊、我想知係边个喎，你私底下讲就得，你喺度爆香口得嘅，咁我都希望知道多啲呀、啊，有啲咁嘅事真係好离谱，好过分我觉得。阿陈茂波都 Siri 啊，头先听讲佢好念经咁咯，自己讲都啊，个喉咙咧好深处好痕啊。不过监制咧，佢唔知喺边度，边个介绍佢咧？有啲古方啊，用嗰啲印度嘅姜黄粉。再加啲肉桂啊，同埋鮮奶啊，咁我哋冇鮮奶嘅，咁我們用豆奶，咁再煲咧，咁飲耐冇咁咳嘅，啊加啲椰油添，我覺得好好飲啊，簡直係長渣嘅飲品嚟，但係咧嗰啲椰油咧口感唔係咁好咯，因為咧好似飲豬骨湯，成個面都係油咧。咁但好好味喎，我覺得呢幾樣嘢加埋，加少糖咁樣呢，即係又可以有少飽肚咁樣，真係唔錯。咁但係只可以當時飲完之後舒服啲囉，但係我諗咳呢家嘢都好麻煩嘅，即係都好難根治㗎啦。咁有位聽眾呢就多謝佢啦， send 咗個方俾我呢，就係關於咩飲四條蔥嚟煲水呀，呢個我未試嘅，因為專登買蔥嚟用。咁監製唔知道會唔會試呢，咁但係最奇怪呢，唔知咩所有方呢背後都有個明星呢，佢用過都話得呀咁樣，唔知道大家呢都好崇拜一啲好出名嘅人呢，覺得佢哋即係唔係話俾張方嗰個人係呀，即係但係編嗰個人肯定係啦，即係成日覺得哇啲名人做過呢就係啱㗎啦，即係覺得大家真係唔好 即係唔好咁傻囉，因為以我所知嗰啲藝人呢都係有啲呀、啊、都係碌葛咁㗎咋，即係個樣好醒爬雖然，咁但係呢個就係個社會囉，即係大家都係咁鍾意有個話題嘅時候呢，即係個話題大家通到呢，只可以搵啲大家都認識嘅人，嗰、那個人做嗰、那個人都係咁呀喂咁樣，咁就嗰件事表面上可以有說服力啲，咁但 anyway 我都一雖然我咁樣秒嗰啲藝人呢，但我都會試嗰四條衝嘅。 尼古拉·阿当制造电影，趣闻我已听唔少。你以为系高高在上嘅人，原来系仆街一个。Lee Patrick 爷又好肥，肥过猪油包括波波老婆好似感动到哈曼托Fred。我都食咗两日龙角散，似病又唔发出嚟，唔通真系春瘟？Lil艺，因为知你唔会踢人走，所事哥代表其他人叫我退出。 咩叫锁咩歌啊？边个嚟噶？边个嚟噶？我真系好想知道锁咩歌啊？唔知讲乜。头先阿 Patrick 话咧，佢嘅观察咧，网台打数都系被收编啊。嗱，我就唔敢讲啦，因为啲网台虽然啲人我识，但系佢收编又冇人。咁大嗰啲啦，即係有邪惡老人嗰啲網台全部都係㗎啦，肯定即係三大撚人呢，我冇先至奇啦，因為佢哋啲行為咁古怪。係咪窒呢？我想問下大家而家，因為我自己望到自己嗰個畫面就窒咗停咗添。同埋呢即係嗱一樣，正如你 Auntie 講嘅電影嗰啲名人呢即係正如聽眾對一啲網台主持一樣呢，都覺得佢係名人，又係呢好包容佢哋不停咁做啲錯嘅嘢㗎。嗱，以我經驗呢，曾經有個聽眾呢就好鍾意喺個網台度做義工嘅，咁但係呢我又唔知道佢哋好 close， 咁啊照講返離開台嘅原因俾佢聽啦。但佢好似聽唔入耳咁嘅，即係覺得佢又唔敢得罪我囉，諗見到面又要傾偈呀，好熱情呀，可能曾經又鍾意聽我節目啦。咁但係當我講出即係我有緣撞到你，我梗係我唔會咁保守咩，即係因為我唔會當嗰啲聽我節目嗰啲係我啲 fans 嚟嘅，我覺得好好肉麻，我覺得呢樣嘢即係我自己嘅問題啦，絕對。咁我都會當我哋係朋友嘅。咁你既然係朋友，同你講多兩句呢，但係佢樣子又好似懷疑我講嘅嘢係咪真咁。咁我而家都學識咗呢，即係盡量唔好同嗰啲即係無端端走嚟好熱情嗰啲聽眾講出一啲咁真嘅說話啦，因為對佢嚟講壓力嚟嘅。因為佢明明我又鍾意同我鍾意聽你又鍾意聽佢，嘩你同我講嗰個人嗰啲嘢講是非，你好似可能有限喎，同埋你都係一個仆街嚟喎，講人是非咁樣。咁所以呢我決定呢而家都即係見到我都唔會多講網台圈嗰啲嘢啦。咁所以呢我離開網台係我覺得係一明智嘅抉擇嚟嘅，因為唔使咁多瓜葛㗎嘛。爺又肥過豬油咩？唔係啩。波波老婆好感動啊，關我春事咩？梗係啦，人生嘅高峰嚟㗎嘛，佢哋係食咗龍角散，龍角散唔可以醫病㗎咩？龍角散好似只係舒緩㗎嘛，我試下先，我都係龍角散啊，但係而家買唔到啊，唔知點解香港好似禁咗啊，係咪呢？話邊度有得賣，大家可唔可以提醒佢呢？因為我其實好鍾意龍角散嘅感覺㗎，佢拍咗個喉嚨嘅時候呢即刻即止喎，唔係講笑喎。嗯，但系龙角散嗰只喉糖就废啊！我觉得食渔夫之宝嗰、那个冇完全冇用。 純粹一個 product， 見到龍角散有個 brand 嘅，睇下出個方便版解。 Gary 坤探长，你觉得唔值得讲嘅嘢，网友好多时中意听。W H 坤 message retracted。B 啊，葱系感冒先有用，劲风姜黄粉可以发汗解表，喉咙发炎就唔好用啦。W H 坤，上次听过你同谢良、姜恩葵客过 ，D 嘉宾嗰几集都几好听，会唔会系你主打节目嗰类型？小明坐火车用姜皮煲水，止寒咳痰 tone fresh， 直头悭劲风。四条葱记得加姜。小明坐火车，探长你有冇痰 and tone fresh？ 我都觉得老痰唔啱做科林。 我 miss 咗你哋，因为阿监制打嚟咧，佢话今晚唔约佢哋咯，因为佢哋啲时间夹唔到啊。因为啲海外华人咧翻香港好多 friend 噶嘛，咁我呢啲屋企人。他們可能覺得大把機會見到這樣所以呢我可以在這裡吹耐一點了，不過差不多了，現在都過幾鐘了，那我再看一次先、Gary 說我覺得不值得說的，可能很多人喜歡聽，不得意，還有一些 message 為什麼要 restricted 的我都不明白，衝是感冒才有用啊，姜黄粉可以发汗解表啊，咁复杂嘅，喉咙发炎就唔好用啊，咁得意，我系应该系气管定唔知咩发炎啊，都系发炎噶、哦。上次同你上次听，我由呢度读啦，我完全听唔到啊 ，sorry。 句号，上次听过你同 Chelly、姜恩葵客过 ，D 嘉宾嗰几集都几好听，会唔会系你主打节目嗰类型？小明坐火车用姜皮煲水，止寒咳痰 tone fresh， 直头悭劲风。四条葱记得加姜。小明坐火车，探长你有冇痰 and tone fresh？ 我都觉得老痰唔啱做科林。Nicola， 唔紧要啦。而家你自己出嚟做狗吹都好正 ，Anton Fred， 我全部龙角散都喺大阪买，不过我喺温银寺见过有，万宁都见过，劲丰、顺丰门市有得买龙角散 ，Pyrenzu 龙角散重金属过唔到，所以冇得卖，要去日本买。 啲重金属，金属狂人都食得多咪变咗，哇！而家即刻唔咳，好舒服。哇！直头轻咗啊！我突然窒咗，而家系咪应该冇事咧？哇！我系发炎、啊，咁我饮嗰啲姜黄咪好衰咯。W 坤话恩葵同埋 Chelo 嗰啲，我咪主打啊！但系嗰啲节目客路窄啲咯，因为我睇翻嗰个 hit rate 就真系比较低嘅。我又不是覺得特別 enjoy， 即是那些話題我覺得可能正如 Gary 說齋呢，即可能我覺得不值得講那些有很多人喜歡聽都不定的，因為有時呢啲人即刻拜拜給你睇的，即還要打埋拜拜咁樣，即那時我找啲嘉賓上來狗吹呢，譬如講電影啊咁嗰啲，啲人唔鍾意就走㗎啦，好現實嘅。咁雖然我唔使理你，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恩葵佢都係名人嚟㗎嘛，佢又唔會次次上同我癲啦，即係上次搵到佢上嚟已經好好難得㗎啦。咁 Chelo 佢前係唱片公司高層，咁我即係個火花都有啲嘅，咁但係長期佢講佢高層嗰啲嘢，咁佢又有啲人唔夠膽爆咁樣無謂啦，即係如果佢啲嘢夠膽爆呢，日日搵佢都唔介意，因為有啲佢仲係有 contact 嗰啲佢唔會講嘅咁樣。阿小明坐火車，我冇痰喎，完全係乾咳喎，咳到腹肌喎。咁啊 ，Anton Fred， 你仲有冇聽 Forum 啊？近來 信封门市都有啊。但信封我成日唔知该同啲大陆嘢系，即系觉得信封卖嗰啲嘢都有啲服㗎喎。即系我感觉上啊，可能唔啱呢，因为成日都运大陆啲嘢嚟呢，你知龙角散一啲香炉灰咁样又卖咁贵呢，以大陆嗰啲人嗰啲商人呢，嗰啲骗子老千呢，佢点会唔走去模仿，可能佢用五毫子嘅价钱就整到嗰啲粉㗎啦嘛。咁我哋有啲牛牛地囉。咁日本买就梗係安全好多啦，我觉得。呢个偏见啦，绝对。龙角散喺啲零食物与之类嘅有得卖呀，我搵下先。听返上日晚鬼笑到嗨嗨。真係奇怪啦。讲鬼古大又好好笑，呢、這个真係。可能我睇睇啲80年代鬼片大啦，即係成日觉得冇嚟正经，就係觉得自己开心啲咁解。同埋可能我本身真係唔好信有鬼，或者我唔係十分驚鬼嘅元素啦嘅因素啦，咁令到我即係觉得鬼都係笑料，咁所以我觉得好笑。其实人鱼线不嬲都有嘅，但好多人梗係唔信啦。咁但唔通立亂俾你睇咩，但人鱼线以南係冇脂肪，人鱼线以北就全部都係脂肪，唔知點解個體型就係咁樣。即係好似嗰陣時雷眼殺星嗰個作者呢，嗰、那個畫雷眼殺星嗰個呢，佢畫裡面啲肥人呢，我就類似嗰啲啦。人鱼线以上嘅肚腩啦，人鱼线以下就係唔係好肥嘅。因為好多種肥法㗎嘛，有啲人人魚線以下都肥嗰啲呢，就真係肥得好交關嘅。上 Forum 怕怕即係唔好聽啦。小明坐火車，我講過咩奇遇啊？基普奇遇，我有講咩有？即曱甴，好似唔係猛鬼講嘅。嗰次真係大災難啊！對我嚟講，咁我唔知道財政預算即係對你同我有咩關係咧？我頭先快立咗一陣嘅，好似薪俸税就減啦。好似減差免收差饷啦，有个上限啦咁样。咁唔知道大家有咩评价啦，因为断股就唔係陈茂波編㗎啦呢啲嘢，佢係负责 Siri, 人肉 Siri 啫。咁但係呢啲人都做咗财政司呢，咁难怪我老婆会喊嘅，因为哇佢老公咁嘅弹数都做到财政司，简直係好过中落彩呀，即係个机会率係少过落彩呀。同埋呢佢喊就係呢可能擔心曾蔭權都要坐碌嶺，佢個劏房嗰單嘢俾人查到佢都要坐起碼五碌以上啦，我覺得佢團地呀嗰啲，所以佢都係悲從中來呀可能。我覺得呢譬如 Annie 啊呢啲呢，即係佢會跟人聽節目嘅，我相信，因為呢我記得我喺 Forum 嗰陣你都有喺度聽嘅。 Annie 有你做 Forum 就聽下啦，冇就走唔切，必話 Forum 有譚志強嗰時好啲。 點解譚志強都走呢我真係唔知喎。咁我問 Forum 啲朋友呢，佢話譚志強因為好忙啊，同埋呢有啲人唔方便講啊咁樣。咁但係後來佢又喺花生又繼續講喎，又好得閒喎，又真係唔知邊句真嘅真係。所以呢啲大人即係講啲嘢冇句真，令到啲細路呢，雖然我年紀唔係細路，但係我都有等於細路仔咁，即係我唔明嗰啲人諗乜，即係你直接講話我唔 like 邊個有幾難啫，起碼唔當係朋友囉，可能因為 朋友對朋友呢，你會講出佢嘅唔好嘅地方，或者講俾意見佢，會希望佢改善㗎嘛。咁但好明顯佢哋又唔會當大家朋友啦。咁所以哎好忙咁走咗先咁樣囉。真係奇怪呀、啊。Andy 話譚志強被窒到走唔切呀。佢唔似咁弱㗎喎，我譚好強橫，我咁你咁你就錯啦，佢成日都咁講㗎嘛，傻羅 B 都唔驚，使驚佢哋。真係唔知呀。喂，我聽聞呢有啲人呢係識得聽人把聲呢就知道有咩病嘅。咁唔知呢度有冇啲咁嘅高人呢？ W.H. 坤探長先生，你會唔會係氣管敏感呀？有機會變哮喘，因為我都試過咳出腹肌。 Annie Lee 譚志強被疾到走唔切， Lee Patrick 夫人冇咗你同器官，不聽也罷。 咁如果冇咗啊哥頓又點呢？你認為 包括劇之誰猜花你美 Lee Patrick 譚志強因為唔鍾意女王執住世所以唔做。 Lee Patrick 好似咩都知咁嘅，好似你你識得呢個分身咁喎，即係你成日都喺人哋嗰個床下底咁喎，好似我發覺你即係樣嘢都斬聽截鐵咁樣，但係幾有樂趣嘅，你即係聽你講嘢都有娛樂性嘅。咁我想知係咪公開講過話唔鍾意女王窒住曬呢？即係以我所知冇人窒到佢㗎喎，雖然我冇聽過啲節目，咁但我有聽過同索羅 B 嗰啲呢，佢係冇人，即係佢直頭係直頭係好自由咁樣去講㗎喎。次官日都有做 ,Patrick 你可能又聽漏咗啦，次官集集都喺度㗎基本上，不過就用Google Hangout就唔係 live 喺現場，唔係真人喺度，但都係 live 嘅。黨國我又要讀啦 ,sorry。哇，同埋剛才我聽有位阿關呢，佢話會變成哮喘。其實我自細都係哮喘底嘅，係好嚴重嘅哮喘啲嘛，係咳到出血嘅，唔止出腹肌嘅。即係直頭我細個睇預場面呢，見到張英呢咁捱到出血呢，我有一個同感嘅。所以細個個受限感係好強嘅，即係覺得自己唔知幾時死呀，唔知大可唔可以長大成人呀、啊、連我媽都好絕望呀、啊、可有花名叫導遊呀、啊、因為瘦得滯。即係諗下一個兒童都好瘦呢，好似而家北韓嘅細路仔咁呢，作為家長有幾絕望嘅。咁好彩我到五年班嘅時候呢突然間活躍起嚟，又游水又學功夫咁樣，個人突然間發育咁樣，就啲心肺功能真係好咗好多，自此呢都冇哮喘發作過啦。敏感就試過嘅，譬如喺街度聞到一啲極酸嘅嘢呀，甚至乎我見到以前電話公司整電話線呢，佢好唔負責咁樣呢，佢就喺個街度呢將嗰條纖維管呢分割啦，即係切開條纖維管呢，嗰啲纖維彈到空氣嗰度呢，我當時都未意識到係好危險嘅。我見到好靚啦個天，即係好似有陣彩虹咁，原來就係嗰啲纖維絲呢飄咗喺上空。嘩，跟住我即刻封咗喉呢，即刻入急症室。但係搭去急症室嘅途中就突然間即係冇舒緩返。因為當時我喺佐敦道，可能會搭的士去伊麗莎白嘅，但係嗰個短嘅路呢已經突然間冇事喎，即係正常返喎。咁就冇入到去急症室囉。咁所以我氣管應該係好敏感嘅，但係呢哮喘呢就 touch wood 好多年都冇發作過，有心。嗯， Anton Fred 黨國譚博好隱晦講過話立場風格唔同。 B 話成約俾神婆打斷小明坐火車，哥頓嘈到乜咁冇咗 OK 喎。 Annie Lee 大聲公太自負唔聽也罷。 Solon Wong Eddie 實採返你未 WH 坤咁你仲開夜定你敬風探長 你可能是感冒引起的气管发炎，都是提西医吃消炎药了。 其实我几抗拒西医的，但有时候真的没办法都要看。我都有吃这些在药房买的退烧啊、止痛的药的，但是我不想太依赖，即希望自己有时间瞓瞓多啲，即令到个免疫力咧，即提醒翻自己仲存在咁咯。系啊，辛苦啲嘅。Eddie Sir 采翻我未咧，好似答过一两次噶啦，但系唔紧要再讲。咁咧，佢当时咧，佢冇做晚丁哥之后咧，我成个月都揾唔到佢啊，系咁打俾佢啊，唔复啊，留 message 都唔复啊，咁跟住咧。差唔多去到接近一個月嘅時候咧，突然間 message 我啊，我唔知道嗰個係你，因為我轉咗電話咧都冇 save 到你嘅電話咁樣。咁跟住咧，可能有聽我節目嘅關係啦，或者有人話俾佢聽啦，佢就話嗰、那個大聲我使驚佢，不過費事啊，現場炒咁解啫。我真係未拍未驚過咁樣。咁就話誒、哎，你梗係唔會嬲你啦，得閒飲茶啦咁嗰啲。咁得閒飲茶，但又冇約嘅喎。咁可能我再約佢得啦。佢幾時得閒啦咁樣咯，咁可能我又知好得好忙咧咁樣，咁仲有咧，即係大家對呢、這個啊，即係阿譚博都有講過下嘅，因為咧我唔可以咁即係全無時無刻都瞓啊，因為 我已經瞓咗好多啦，同埋因為聽晚要開嘢嘅關係咧，我盡量 turn 一 turn 啲時間咯，因為如果今晚太早瞓咧，如果聽日早起咗身嘅話。咁我聽晚就好難捱啦，咁所以呢我要做嘢做到夜啲添，起碼今日要交打交貨俾個客，咁聽日就可以斯斯然起身食下嘢，咁就返埋最後一日工啦，因為聽日最後一晚外景，於是乎呢之後呢就應該相對得閒啲。咁呢星期日呢我有個班會上嘅，就入立法會嘅議員辦公室裡面教他們那些義工用 iOS 去做一個製作，怎樣教人訪問，用有什麼技巧啊，怎樣可以製作到一些一些擺上網 的片啊，樣最主要是善用手頭的技術去做一些他們認為增值的東西。我的能量開始低了，所以呢我讀完或者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埋，就快啲發表。咁我招呼埋你哋，我都要繼續開工㗎喇。啊，未食飯我要食啲嘢添。有咩好介紹呢？東大街嘅朋友。 Mapic Charman 探長玩過乜嘢功夫㗎？ Pirate Zoo 走人 88, Anyly 我都有錢㗎，不過而家冇咗啦，但係要小心。好容易伤风感冒，立刻食药以免喘翻啊！青松探长你好，金英而家又直播紧，不过都系听你先。Barry 坤饮感冒止咳中药冲剂，我感冒完咳咗两星期。 哇，其实我都好想饮嗰啲冲剂啊！以前咧有只叫山东茶，系健康工房出嘅，对我嚟讲咧万事万灵嘅，即系因为我好蛇龟嘅。即係覺得有少少喉嚨痛啊，或者搭巴士有條友咳飲咁嘴你硬食嗰啲呢，我返嚟即刻兩包呢就通常冇乜走雞嘅。喂，但係而家俾人禁咗喎，我都唔知點解嗰啲藥廠即係唔知咩原因係會禁一隻藥嘅，可能有啲成分或者個牌照唔合符啩，聽講就係佢嗰隻係當係保健沖劑 OK 嘅，但係因為佢個有啲成分係超越咗，定係佢 claim 自己係一個藥，所以俾人 ban 咗，但係唔知點解又唔出翻。有咩好介紹？介紹翻我啊！因為我其實我 prefer 飲呢啲中藥噶。仲有我問我學咩功夫啊？我學洪拳咯，細個。洪拳其實我都冇乜心機打功夫嘅。我學咗成年幾呢，我都係記得三套拳一個兵器嘅啫。咁去到公廁伏虎拳我都未學曬我走啦。原因就係我主要係入去武師即係會教好功夫都係想打鼓嘅啫其實。咁我梗係好快已經 pick up 咗打鼓個位啦。即係飛咗寫我旗隨嗰種我仲係因為我打得最好嘅成間館。甚至乎我啲 花巧去創作到連師傅都唔識嘅咁樣，因為我對拍子係有啲敏感度嘅，比起功夫。哇！多謝 Annie 關心啦，我都會保重身體嘅，因為都大鑊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咧要開工咧，我好怕病，但係偏偏你越開得工多，越容易病。因為我呢個年紀就適合做下監製啊，做下總裁啊咁噶嘛，但係呢個年紀仲要出去捱咧，咁就呢個係命運嚟噶啦。金英又做緊 live 啊，哦。 Anton Fred 讲起的知识，我听完一集猛鬼 Studio 之后，以后一见佢就飞，佢讲嘢兜廿几三个弯都唔入核心，左闪右避怕得罪人。WH 坤，我就长大后期都有发作，医生说明哮喘系唔会断尾，杯扩三粒菇加二十粒米加一点五碗水，炖个半钟，连续饮几晚列 Patrick 东大街。一个猪排米线，米线嚟讲几好食。小明坐火车，哥顿小加道前排请何志光上去，一唱一和咁讲 Lady Sir， 又话益咗佢做咗一集咁，脑风道道。第日探长唔好做介绍俾哥顿。Canyon Lee 去潮兴食粉面劲风，东大街金城茶餐厅。Anton Fred 以前大陆同事介绍我饮小柴胡感冒冲剂。试过是 OK 好过盒仔茶。廖毅 and John Ford， 其实 Adisa 好多文喺 Facebook 爆料噶，你揾佢啲嘢睇下啦。Annie 如果有痰，一定要食西药噶，去药房买拉麦士司令500毫克，一天食两次，食五天就停，之后睇中医调理下。Striker 918响应一下小明坐火车。希望探长唔好真系毒。 何志光嗰集我都有，我听下瞓咗，我觉得唉都唔知点解，但大姐真系啊，冇乜 comment 啊都。阿 Bow Cock 三粒咩菇啊？佢出唔到个字喎，加廿粒米啊，廿粒咩米啊？咁精准嚟要。咁印度米又长啲，日本米又短啲，咁系咪日本米要30粒，印度米要15粒咁呢？一点五碗水咩碗呢？跟住炖半个钟，剩翻好少嘅啫，连续饮几晚，即系剩翻少少，跟住拍咗落去咁样。呢、這个可以试下，但我唔知咩菇啊！你话阿宽就话长大后都冇发作，我谂同你个。体魄有关嘅，即系长大咗个人强咗少少咧，就会自动唔发作咯。咁就老咗又会发作噶啦。我嗰阵时听一个喺医院做嘅朋友讲咧，佢话天气冷咧，啲老人家排队走去死嘅，好阴功。即系讲得好好冷漠嘅，但系佢就系每日见到嘅情况咯。即系因为老咗肺炎啊、哮喘嗰啲，的确系攞命噶。咁都冇办法啦，呢个宿命嚟嘅都系。阿 Fred 就唔睇 Eddie Sir 做节目，咁啊好似阿 Leo 话斋，咁啊睇下文咯，可能文冇咁兜圈啩，可能佢觉得喺人哋嘅节目度爆料，有啲咩效果唔值得啊嘛，都 hit rate 都系益咗人哋啊嘛，会唔会咁谂咧？阿 Lee Patrick 话东大街米线，我都食过，都几好食嘅啲猪扒，但系咧啲麻辣太厉害啦，食到我系咁流鼻水。我顶唔顺啲麻辣嗰啲，同埋辣咯，明辣仲需要麻辣。咁我觉得又唔使过分批判啊，哥顿嘅，佢都系几有娱乐性嘅。因为你见到佢啲听众多，我啲听众你就知，其实佢嗰套系多人接受过我嗰套好多啦。咁佢就当然有存在价值啦。咁我介唔介绍佢冇一关嘅。咁介紹咗佢，咁佢有個平台，咁我都開心嘅。潮興食 食粉面啊，我麻地中意潮兴嗰啲套路，我觉得蒜味太劲。金城茶餐厅咧，阿苏伦介绍过去食猪扒焗猪扒饭啊，咁啊的确唔差嘅，但我觉得大快活好食啲咯。大陆有只叫做小柴胡感冒冲剂啊，边度有得买嘅咧？万宁有冇咧？如果有痰就睇西医啊，而家冇咯。阿 Gary 话念慈啊嘛，我都有嘅饮过啊，但系佢同山东茶比较咧，就真系对我嚟讲唔系好适合，即系佢冇乜用，冇乜反应啊，唔知点解。 Barry 坤、念慈恩、Anton Fred、李方记，好，我留意下。Thanks， Barry 坤，万宁温神是有受廖毅今集啲灯打得几正，光得来又有层次分明劲风，正正经经太重医好啦。啲偏方指标唔治本包括慈菇20粒丝苗米1.5饭碗水廖毅。我见字幕是3粒刺鱼 WH 坤，我是话有啊。 哦，是啦，中医我以前看过的经验都不是特别好咯。听说中医真的要夹的，就是有些人跟我中医很夹的，一讲就讲出你的东西啊，甚至乎你是不是江湖术士，你一看就看到了嘛。咁有些讲讲埋啲大路嘢呢，同埋我諗佢醫心理啦有啲，咁所以我冇耐性睇中醫，同埋要煲藥又好麻煩，同埋我試過飲完中藥之後入急症室，所以我有啲陰影嘅。因為我有一次發燒發咗成十日，成個禮拜都咪退唔到燒呢，入即係計埋入急症室之後頭尾十日，我就係之前飲咗劑中藥之後就發高燒，可能有啲重金屬啊，唔知咩原因，所以有啲陰影咯。 劲风祖都话哥顿呢个人有啲问题 ，Annie 李慧源同有小柴胡噶，佛山矿去药材铺买甘草含，何舒缓 ，Anton Fred。深水埗药房见过有小柴胡，但唔系间间有，唔记得边间。 哦，多谢晒大家资料先啦。咁咧，我嘅喉咙已经开始顶唔顺啦。咁咧就听晚咧，如果我开工嘅食晚饭嘅时间咁巧，我得闲咧，我尝试下搵个僻静嘅地方做个 live 嘅。不过就要喺 Facebook 嗰边咯。咁如果唔系咧，就要。就 skip 㗎啦，咁啊同埋睇下聽有咩有趣嘅嘢，同埋睇下狀態點啦，咁遲啲見啦。仲講哥頓一插都費事聽，咁啊但係唔使去到咁盡嘅，咁同埋覺得佢有問題，咁咪好囉，即係呢啲人咪相對比較直囉，你好快就知道有問題，但有啲人呢呃咗你幾十年都唔知有問題，但有仲有好多人喂好嘢好嘢好嘢嗰啲，我觉得佢仲恐怖得多啦。咁好啦，再见，拜拜。